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04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25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6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5.35元，跌3.8；腾讯控股315.2元，跌5.4；南方恒生科技4.42元，跌6.2；盈富基金21.04元，跌8仙；新东方在线22.5元，升1.15；美团184.3元，跌3.7；恒生中国企业71.8元，跌6.4；快手82.2元。啱啱转咗系82.3元，跌2.75元。外围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56，瑞士法郎8.228，澳元5.495，加元6.13，新西兰元4.944，欧元8.007。每百日元对港元5.8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8。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3点，升128点。港金报16,440元，升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54.1美元，卖出175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彩云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啊，旧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住彩云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飞鹅山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而家惠利道那段就回复返正常，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黎围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彩云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都系排到去飞鹅山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平石、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富苑、欣富阁、东涌日东御村、翠日楼、屯门翠玲花园六座、元朗朗善村善爱楼、青衣长亨村亨丽楼、上水清河村清泽楼、长沙环苏屋村樱桃楼、大埔天转九座、大埔运头塘村运林楼、何文田村日文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愿吉人天上一切平安，我是马小强。 昨晚这个演唱会上面发生的非常严重的意外，相信大家昨晚都从这个新闻媒体或者手机收到一些的短片，一些令好不安的短片，看新闻都知道整件事。我们在作为一个香港人或者一个观众，无论是不是 Mirror 歌迷，我相信都会很担心那两位 dancers， 也很希望他们呢好似小龍話齋啦，吉人天上可以係盡快咧早日康復。 係咁啊，大家亦都希望可以幫佢哋集氣。咁啊，以我哋到而家現時為止嘅話咧，收到嘅消息嘅就係其中嘅一位已經出咗院噶啦，而另外嘅一位受傷比較嚴重嘅咧，就係仍然都係喺醫院嗰度咧就接受緊治療嘅。我哋希望咧佢亦都可以咧吉人天上早日康復，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集氣。大家亦都祝福佢可以快快脆脆好翻。同埋嘅就係所有我諗台前幕後啦，甚至乎嘅就係 Mirror 十二子啦。佢哋嘅話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地咁样收拾自己嘅心情，咁我谂呢件事冇人想嘅，咁但系当然咧，都系一个就系严重嘅一个舞台嘅事故啦。咁又或者就系有一啲朋友，我都知道可能喺现场嘅，又或者就系睇咗一啲嘅片段之后嘅话，会受到一啲嘅即系情绪上面嘅一啲影响嘅朋友嘅话，我哋都送上祝福， 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顺顺利利。 希望以后以后以后以后。嘅以后以后都唔会有类似嘅呢啲舞台上嘅意外，半次都嫌太多。衷心祝福喺呢次演唱会里边，正如话斋，无论系身体受到伤害，心灵上面觉得好不安，受到伤害，都会尽快早日康复。公诉快活人冇咩可以做啦，为一只歌曲代表我哋心意，送俾所有朋友。叶志文嘅祝福开始，今日礼拜五三小时节目。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静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送俾两位受伤嘅 dancer， 同埋送俾所有如果因为呢件事感到不安、心灵上或者其他方面咧觉得唔舒服嘅朋友们，祝福。嗯、其实咧，每一个人咧，琴晚咧，我哋好多人都唔识佢两位嘅，系咪先？即系除咗你认识舞台上佢之外咧，喺我哋叫人同人之间，你系基本上冇一个叫做认识嘅。不过我相信每一个人睇到都感到不安咧，系因为人有同理心，嗯、你会觉得哎呀，点解会咁啊咁样？同理心呢样嘢咧好重要喺人类嘅社会，因为大家住在一起啦吓。咁、嗯、有阵时候你会代入人哋嘅身份啊嘛。啊，其实我咁样做对佢有冇影响咧？咁样吓，咁、嗯、所以好多人都话噶啦，细路仔咧应该都学习同理心吓。咁、啊、有一个讨论区上面咧就有个嗰啲香港雇主啦吓。嗱、啊、呢件事咧虽然咧就牵涉到香港雇主或者一个外佣。咁但我覺得成件事咧就唔單止係咁嘅，亦都可以話我哋撇除嗰個身份咧，就係講人同人之間啫咁樣。咁就話咧嗰個工人姐姐咧就喺佢個睡房，佢自己嘅工人房啊，貼咗張紙就係11:00 bed time。Do not noisy 咁樣樣，咁、嗯、當然呢個僱主擺得上去一啲討論區咧，就佢有少少覺得使唔使咁招職啊？嗯、即係類似即係咁啦咁樣。咁、嗯、網民嘅反應都兩極嘅，有啲人就話係咧打工皇帝啊咁樣，但亦都有更多咧就係話喂。咁人哋真係 bad time， 同埋咧嗱，我哋唔係住咗佢屋企啦，我哋唔知道係咪之前其實佢已經反映過好多次咧，係咪嗰啲小朋友啊，無論大人好大聲咧、啊，有好多 noise 令到佢真係瞓唔到咧。我不嗱呢個冇作正式嘅 research， 但係咧據知咧好多工人姐姐都好早要起身嘅、 嗯， 可能係要幫屋企人整早餐啊，或者送佢細粒小朋友翻學，同佢著衫啊咁樣。可能是讲紧六点啊，或者更早咁、 啊， 所以你十一点瞓，我觉得都几合理嘅。 就算佢系几多点钟起身，我觉得十一点钟基本上嘅就系、是、亦都系法定嘅一个时间、嗯。因为如果我哋譬如可能有啲邻居会嘈嘅话，你都系过咗十一点嘅话，其实你系可以 报 嘅。 啱嘅， 咁所以我觉得嘅就系佢系 set 得非常非常之好嘅、嗯。大家系互相尊重嘅时候，同一屋檐下，唔好讲话究竟系边个系雇主，边个系俾钱嘅，边个 系 受薪嘅。我唔同你讲呢 样 嘢，我讲紧人。权，如果系咁讲法嘅话，其实佢系应该嘅，系咪啊？佢喺十一点钟佢休息嘅时间嘅时候嘅话，佢希望可以静啲，咁佢同你讲声啫，点、会又会即系觉得咩咩打工皇帝或者系点啫？倒转啦，倒转你系佢啊，你又会点谂咧？有时其实恻隐之心就系咁嚟嘅， 冇错， 系咪啊？同理心就系咁嚟，调转你着佢对鞋嘅话，又睇下你自己有点样谂法咯。 直情唔高兴啦， 同埋又点解又系点解又系咁样咧？即系你自己嘅姐姐。同你之間嘅呢啲咁樣嘅事，點解又係又要擺上去一啲嘅社交平台嗰度？係 啊，我真 係 覺得 去批判咧，我係覺得佢就係真係好奇怪嘅。 嗰、 那 個主人同個工人溝通好咪得咯。OK， 嗱 ，promise 啦，十一點後我哋盡量細聲咁咪得咯。係、啊， 其實咧佢裏邊有一句嘅，但係咧我覺得呢一句你攞嚟講啦。咁佢話唔得飲水都唔得咩？即係，但我深信飲水有幾多聲啊？即係你將嗰件事無限量擴大咗，即係佢係想點？讲咧，即系将成即系将工人嘅态度咧，系形容得好 恶劣 啦，系好恶劣啦吓。咁就饮水都唔敢大声啊，咁样其实点会啊？系咪饮水会有几 noise 咧？即系咁讲，公平啲咁讲。但我相信呢样嘢，正如 Sarah 话斋咧，唔系净系工人同主人啦、同居嗰啲，无论系大家系情侣关系或者系家人关系、都应该多少少呢啲方面嘅留意咯。 我觉得呢啲嘢嘅话，都系要 set 一啲规矩嘅。即系我讲下我自己先啦。譬如可能我都系同另外即系我男朋友一齐住嘅。有时其实都你唔讲，其实佢系唔知噶。 系啊， 因为每一个人嘅起居作息，佢哋嗰个时间、以及嘅就系嗰个习惯都唔同、原来嘅就系有时有一啲人好可能佢真系会比较对声音系比较敏感一啲嘅，好似我咁就系啦、例如开一道门咔一声，我都会醒噶。 哇！ 但系你唔可以同人哋讲噶， 系 咪、 啊？ 系 啊。 咁所以嘅就 系 有时我就会同佢讲，我就话如果系你系要翻入嚟瞓觉嘅时候，请你开门或者系闩门咧，唔好开门砰。如果唔係嘅話咧，我醒咗，同埋我仲再加上一樣嘢，我嘅生活習慣就係我好早瞓。但係如果你喺中途吵醒咗我之後，我瞓唔翻。但我第二朝早我又要好早起身，咁所以嘅呢啲咁嘅嘢，大家咪要 compromise 咯。知道咗啦，佢就會好啲啦、甚至乎有時佢會因為驚嗰個門會吵醒你嘅話，佢唔入嚟添，佢咪喺廳度瞓咯。即係呢啲我諗嘅就係大家之間嘅一啲嘅就係互相嘅一啲尊重，係咪？呢啲係空間嚟噶嘛，係咯。 以前電視台我最記得嗰陣時咧，唔知道幾多點咧， 配一个播广告、 啊。 夜深啦，请将音量收细，系咪、 啊？ 我哋个即系睇以前啲电视台一定 系 呢个系真嘅，即系一个 系真 系 有 普世价值，大家都应该系咁样谂嘅， 系冇错。 无论嗰个你边个，就算大人亦都唔应该嘈细路仔，主人亦都唔应该嘈工人姐姐，冇身份嘅分别。 冇错，系啊，因为同一屋檐下，我觉得有好多嘢系大家都要好好地去，即系要去compromise 一下，同埋嘅就系要去忍让一下嘅。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嘅话，佢好应该啊。佢唔系话叫你朝头早或者系叫你夜晚八点钟唔好嘈，系十一点钟。 嗯，绝对合理噶，绝对合理噶， 好合理啫。 不如讲屋企人咧，今日大家姐会唔会打电话嚟啊？坐着嗰个。 咦，系礼拜五啊，大家姐， 我 哋大家都。 我贴翻张纸先。 咩话？零至一咩话 ？Don't blame me。 佢话十一点到一点唔好及佢，佢贴佢贴张纸，得你贴喺男厕门口啊，贴喺男厕门口啊， 睇下有冇人睬你。 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星期五嘅上昼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今日有点唱嘅时间喺12点半后，可以留言喺呢个 Facebook 或者晏少少打嚟18723888。送俾你由昔日舞曲，我哋有 Beyond。 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 搞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金。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喂，阿马小强，好多人关心咧，一人关心咧，佢而家升格做老作歌手嘛， 系 唱作歌手， 唔系老作歌手， 唔系 唱作歌手，创作歌手啫系嘛？ 佢中意咧， 系即系净系创作，但系唔系歌手咯。 佢都话佢系老作歌手， 老作歌手我接受，但系佢话佢自己系创作歌手。 咁你系咩啊？ 我想同佢斟酌一下， 加埋个名叫老创作歌手咯，好唔好？或者创老作歌手啦， 系中意创老作歌手， 创老作歌手。创老作歌手啊！ 佢首创一个老作歌手， 创老作歌手啊！今日会点样发挥你嘅吓专长？ 哇，犀利啦！原来呢首歌咧，我发现咧好多侧边咧，佢有啲哇咁嗰啲咧， 你咪哇开心 啊！关咩事啊？啲哇，你唔好理啲哇咪得咯。 唉，我就系唱其他唱都唔好咁哇， 因为嗰只歌系狗会协狗咩宠物协会赞助，所以哇哇声。 根本就系搵嚟赖， 都系老创作歌手 赖啫，黐线，关咩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Mira 演唱会昨晚表演期间，悬吊在台上中央的大型屏幕突然跌下，击中两名舞蹈员，两人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主办单位行政总裁鲁廷辉和几名同事凌晨到医院了解伤者情况，并对发生今次意外鞠躬致歉。鲁廷辉说，其中一名受伤的舞蹈员目前在深切治疗部治理，他清醒可以与医生沟通。另一名舞蹈员就受轻伤，他有少少擦伤和拉伤肌肉，医生建议他留院观察，没有大碍的话可以出院。鲁廷辉说会非常认真处理事件，亦都承诺会彻底找出原因。他说现在最重要是与伤者和家人沟通，提供所需协助，希望伤者早日康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工作目标重中之重会放在公务员培训，强调公务员不应该只是一份工，对国家和特区政府忠诚的要求是基本，如果欠缺忠诚，不了解国家发展，或者对一国两制的方针模糊不清，理解得不透彻，即使专业能力再高，将影响香港提升至另一台阶。杨何培恩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又说，政府对新入职公务员的要求已经提高，今年7月1号起，所有新入职的公务员需要在3年的试用期内完成基础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国情、一国两制概念和国安法等。至于现职公务员在不同的晋升阶段亦都有相应培训，包括要到内地接受为期5至10日的培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期间重点展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习近平又说，从战略竞争视角看待和定义中美关系，将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中国发展的误读，会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产生误读。双方要保持各层级沟通，用好现有的沟通渠道，推动双方合作。美国白宫说，拜登向习近平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华盛顿方面强烈反对以单边努力改变现象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至于外界关注美国会不会削减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的关税，白宫的声明就未有提及。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50宗本土新冠个案，包括60宗确诊和390宗无症状感染。 六十宗本土确诊个案中，甘肃21宗，四川16宗，广西10宗。390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广西121宗，甘肃112宗，山东93宗。内地至今累计超过229,000人确诊，5226人不治，超过222,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46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38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66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4.1跌5.05元，腾讯控股313元跌7.8元，美团180.6跌7.4元，盈富基金20.86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4.37元跌1.16元，恒生中国企业71.16跌1.28元，快手80.05元跌5元，新东方在线22.1升7毫，京东集团237元跌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38，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1，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4点，升129点。港金报16,440元，升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54.03美元，卖出1,7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荃湾嘅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荃青交汇处。另外，大埔嘅深水埗段由于有爆水管，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6号、6号C、81号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3号干线落斜葵芳、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香港金曲奖。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作曲柯新峰，作词陈耀森，主唱姚卓飞。 It's okay to be sad， 作曲 Ariel Lai 蔚蓝，柯新峰，作词黄伟文，主唱蔚蓝。荆棘海，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咏仪。 City Pop， 作曲 Aga 江海嘉，作词林若宁，主唱 Aga 江海嘉。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燕破岳正式进入猎豹，先知行动，一半的队友都被他害死。燕破岳觉得八人小队不够灵活，突进速度太慢，未达到突袭效果，瞻前顾后只会影响速度。旅途又会怎样同燕破岳处理他战术的问题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知识回社加强阵容。 路食全球，阿 Lu 请嚟注册营养学家李奇华，教你点样补充骨胶原。 饮食入边，其实我哋可能直接食骨胶原，系咪真系即刻补到个面度骨胶原呢？咁唔一定噶、哦。 健威导赏团，健威同你行行鸭寮街。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星期五嘅风骚快活人啦，时间十点四十分，33度啦，已经飙升到吓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嘅。咁今日咧，我哋一样会有呢、這个，你又知唔知啦？今日我哋阿 Sir 边个啊？ 哇，今日犀利啦，系人 济 人济医院黄华商中学嘅英文科主任啊 ，Miss Lam， 哇 ，Miss Lam 老师， 好，多谢吓。咁一阵间就同我哋讲下英文科嘢， 系啊，好，刨晒本字典啦，唔知有冇用咧。 念咗佢系嘛？我知，你得嘅，你得嘅。 唔系我攞个跑跑， 所以佢咪 英文会跑跑啲乜嘢啊？ 佢咪老作歌手咯，系咪？呢个佢生活态度嚟噶。 唔系英文系考啲乜嘢？ 我真系唔知， 我已经唔记得咗咯，嗬。即系你譬如 以前读书咪 生物科 conversation 啊， 系啦， 写作文啊 ，grammar，preposition 啊， 系啊， 哇，真系好惊。 咁佢考我哋乜嘢咧？ 会唔会要我哋串字嘅咧？嗬。 喂，考串 试下串呢一个咩字咁样？ 系啊， 咁 就全世界最长嘅英文字， 或者呢个英文字嘅咩 past tense 系咪？ 系 点串？串咗声， 冇错，系啊，因为有啲 past tense 系完全改晒噶 嘛。冇错，都啲灯咯， 系啊， 系啦，咁佢要背 啦。 都啲灯就识啫，高温干就识 啦， 有啲深好多噶嘛。 真系唔知噶， 有咧就知道啦 吓。好惊啊！ 另外，你今日都有点唱嘅时间， 好啊， 教嘅时候可以打嚟啦。 系啦，十二点钟到啦。 系啦，今日另外一讨论区呢个咧讲到咧，我会试下投入去嗰个主角嘅身份咧，我就谂，其实咧个问题人哋嗰度咧，定喺佢度咧咁样。咁就话说国内有位又唔系青年嘅，30几岁啦。咁佢就过去十年咧，佢就去参加一啲嘅叫做双体，已经超过100次啦。咁系 哇， 超过100次，即系喺十年里边啦，唔系一年啊，100次以上，但系都揾唔到合适嘅。我突然间谂起以前有个古仔，佢话老和尚咧叫小和尚去嗰个山嗰度摘一棵最靓嘅芦苇草，咁佢行下摘一棵，应该仲有好啲啩，佢就抌咗佢。再行一阵，呢棵 O K， 但应该仲有好啲啩，咁结果佢就永远揾唔到啦。 都冇， 系啊， 你明唔明？我而家谂咧就系，其实会唔会因为你已经去到太惯常，变咗呢样嘢已经对嚟讲系一个好似一个游戏，或者好似一个消磨时间嘅嘢，就你已经唔忙嘅，你嘅初心你要揾一个你觉得合适嘅人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但系人真系咁噶。我试过有一次嘅就啊，你呢个古仔咧，你就讲嘅系一个佛偈啦。咁但我听紧嘅就系十背学啊，即系你十背学，你有冇试过？我亲身经验过系真系嘅，因为好多时候嗰只你发觉嘅就系啱啱去到嗰个海滩，你发觉有贝壳，但系当然啦，有啲贝壳系唔可以执噶，我先同大家讲先啦吓。但系可以执贝壳嘅一个海滩嘅时候咧，开头你会发觉就系、是、有一个位崩咗都 OK 啊，系咪啦？系咪？你明我讲咩啦？ 十会崩嘅啦， 跟住我又会觉得 如果是的话，我想应该仲有啲靓啲嘅。就系见到佢就话，诶呢一个好似好啲，之前嗰个抌咗啦， 系啊，抌咗啦， 执啊执啊执啊嘅话咧，到最后尾嘅时候都系冇完美噶， 系啊， 好难会执到一只完美嘅贝壳噶。 最呢个都唔系最惨，最惨咪好似第一个最靓。 咁就翻翻 好似第一个 揾唔翻啦， 唔 知去咗边啦。 呢 一样嘢系真系好容易发生 嘅，真系噶。 即系大家拍完五次拖之后咧吓，可能你会发觉，喂，原来第一个最好喎。 啊， 原来咧，我哋下次再拍另一个拍档，喂，原来马小强叫最醒咯。 永远都系嘅， 永远都系 嘅，但你一定要过气先，即系佢走咗先，你明唔明啊？系啊，人系会咁噶。 睇唔清楚你写咩啊？ 用 你 俾 我睇下，唔系你俾我睇下。 系啊， 系啊嘛。唔係，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咁樣。 聽 唔 聽到啲咩字啊？ 我話好痛啊！ 肺 痛一聽，你搣完仲要第一個二次傷害啊！算我原諒你。 你點睇啊，馬小強？ 我覺得咧，如果你真係拍拖或者你想揾另一伴侶咧，我覺得你用心就得噶啦。真係啊！如果你一個人正正常常，你冇理由見一百次都揾唔啱嘅。 係咯， 一定有問題。 點解？你覺得點解？ 係自己嘅問題咯。 自己問題。係、 真 係啊！佢有提出一兩個嘅即係點啊？其中有兩個面試 即係冇人嘅。 咁佢對方第一句就問你揾幾多錢啊？咁樣樣。係啦。 對方問你幾多錢啊？ 問嗰個男仔啊。 跟住 就咁其實我覺得唔啱啦。咁即係佢講完之後。咁當然咧，裏邊係有呢啲嘅唔關你事嘅新聞 嘅。因為你揀人，人揀你㗎嘛。係 啊，你明知女仔實會問你揾幾多錢㗎啦。 實會㗎。 唔係啊，即係如果你見咁多個啊，一定會問啦，有冇樓啊，有冇車啊。咁你預咗嗰啲人都問 阿 Sarah， 你有冇問佢你第一次識？喂，你揾幾多錢？ 國內嗰啲係真係咁㗎， 唔可以定識，一定係國內。 嗱，我當係國內呢件事啦。咁你明知有機會嘅女仔咁問你㗎啦嘛，係咪？ 即系相睇会倾呢啲嘢咁， 会噶 第一次 系啊！你做咩嘢啊？你住做私人企业 咩区域 国家企业啊？ 租定 系啦，有真系有噶，唔系 咁就我相信冇理由佢一百次一百个都系咁啫。 嗯， 即系我只系话佢提出咗一啲失败个案，系嗰啲可能唔关佢事， 系。 但系我唔相信一百个都会问佢几多次人工啊？ 系啊，总之我觉得佢有心就一定揾到噶啦。系 啊， 我都有啦。你谂下点解 佢 冇咧？ 佢都有心啦。 系啊， 喂佢。试一百次， 我唔知 同一样嘢嘅话， 系 个心态唔啱， 系啦， 唔系话佢有冇心系嘛，但其实你嘅心态都要正确，我觉得。 不过如果你问我咧，我其实我个人咧，我系唔系好中意呢啲嘅咁安排嘅，系啦，我都系中意嗰啲咧，即系缘分嚟到忽然之间， 系啦， 你一个唔知咩场合撞到一个人，跟住即系嗰啲自然地发展，我只系中意嗰啲多啲。你咧？ 我都觉得系嘅，因为其实如果已经系要被安排嘅咧，我觉得嘅就 系 有一种叫做咩话？目标为本啊，有一种目标为本嘅感觉，系啦，我觉得嘅就 系 爱情系唔应该目标为本嘅，唔系话我而家今次嘅就系我识咗呢一个人嘅话咧，我系一定要结婚噶啦，冇得讲噶呢啲嘢嗬，好多时候有啲你都听到噶啦，拍咗十几年咪又系散， 冇错啦， 边有得写包单噶？所以我真系会觉得，我唔系话咁样嘅话，你一定系揾唔到你自己另外嘅一半，或者唔系揾到一个你自己嘅如意郎君，但系我就亦都倾向于嘅就系自然会发生嘅嘢，我觉得会比较适合我。 同埋咧，应该咁讲就系话，我作为一个老人家啦，我喜欢当年嗰啲咧，喺街角撞到一个啊，或者学校撞到一个啊，或者唔知边度去人哋一个 party 见到个嗰种嘅惊喜嚟得。 你知自由恋爱咯， 系大啲，就好似你头先话啫，目标为本。嗱，我哋今日坐低。六女对六男， 有六十个 拣， 系啊， 你几多钱工啊？你住边度噶？啱唔啱？好啦， 第二个， 即系我 有咁嘅机会可以识个朋友，系嘛？如果你话你咁样嘅话，你就 系 扩大你自己嘅生活圈子，可能朋友冧朋友，你会识到一个你他朝会娶嘅男女朋友，即系你个老公或者系老婆咧。咁样嘅话，我觉得系 OK。但系如果你话我真系喺今晚里面，我要揾到个人，我就要嫁俾佢噶啦，咁就会有啲唔系好舒服。服咯， 冇错啦， 你都同意咩？ 同意。 你成日搞呢啲 party 噶，你话你嗰阵时，你都以此为呢个营生噶。 倒翻转，我系提供服务俾有需要嘅人，系、真系。 你提供服务。 系佢搞 dating 啊嘛，佢搞啲嘢。 唔系我知，佢提供服务。 嗱，你讲嘢 后着就唔关事噶啦，后着就唔关事。 我相信应该唔会有人要求 佢。系啊，佢唔系做德德啊，佢唔系做德哥啊。 唔系做多啦。 你两位小心啲啊！ 系 又高我哋啊！你十一点你宣布啲嘢，不如一阵间又好唔好？ 我哋乜都唔讲，我记得你又要小心啲。 我记得你琴日讲咩啊？你两位玩出祸啦！我一阵有个宣布。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Are a common thing.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It seems as if it's meant to be.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different kind of reality. I dream of loving.网上情缘，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种幸福，不是要赚多少钱，得到多少个物质，而是你知道每天你放工回家，有一个人正在等你，有人关心

life's part. I love you with every beat of my heart, and I swear. Ooh.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I can. I'll build your dreams. Some memories on the walls, and when just the two of us are there, you won't have to ask if I'm still there, 'cause as the time turns the page, my love won't age at all. And 就 Ice Warrior， 我哋带嚟 All for One， 去到十一点钟，33度气温，相对湿度60%。听紧你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三小时节目，翻嚟我哋会有你又知唔知？晏少少会有呢个点唱嘅时间嘅，可以留言或者打嚟啊，1872388。 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15点，跌306点，总成交金额47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48点，跌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4.2跌4.95，腾讯控股313.2跌7.8，美团179.6跌8.4，盈富基金20.84跌2.8，南方恒生科技4.35仙6系跌1.32，快手79.6跌5.45，恒生中国企业70.96跌1.48，新东方在线21.9升5毫，京东集团237蚊。跌8蚊，药明生物73.85跌3.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5，瑞士法郎8.228，澳元5.493，加元6.129，新西兰元4.946，欧元8.001。每百日元对港元5.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9。另一平均指数报27944点，升129点。港金报16440蚊，升9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55.83美元，卖出175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坚拿道天桥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去红隧方向仍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多次，就係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头先讲咗啦，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 道北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方面，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梳士巴利道，近住弥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骏桥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永竹街17号盈福苑、沙田水泉澳村喜泉楼、沙田石门村建石楼、九龙湾德福花园 T2 座、牛池湾丰盛街纪律部队宿舍3座、西湾河嘉亨湾6座、筲箕湾东屋苑东丽阁、马鞍山锦熙苑锦欢阁、观塘翠屏南村翠同楼同埋油塘油美苑浩美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话你知， 一阵去饮茶楼，突然间好想食点心啊！ 你最近唔系要健康饮食咩？茶楼唔少点心都系高脂、高盐或者高糖噶、哦，而且通常唔够膳食纤维，要留意、哦。 我知，唔好睇少啲点心啊嘛，样样细细粒咁样，大家加埋埋嘅钠含量可以好惊人噶。以蝦肉燒賣為例，蝦肉雖然是低脂低熱量，但是製作蝦肉燒賣的時候可能會加入調味料。一籠四粒的蝦肉燒賣已經含有大概600毫克的鈉，接近全日的鈉攝取量上限的三成的了。 不要以為蒸點心就一定健康一點，好像馬拉糕其實都加了不少糖去蒸。一件馬拉糕已經含有5茶匙的糖，是每日建议糖分摄取上限的一半。 所以我去饮茶会揀啲比较低钠的点心，例如素粉果、蒸菜肉包、蒸大子肠或者虾肠，记住叫豉油令上，还会加碟卓菜添，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 聪明，饮完茶之后还可以去散下步，这样就更加健康啦。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私分 二台话你知，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 大家好，我是朱新区。记得有一次咧，做紧一个一系列嘅红馆演唱会，个工作量系 overwhelm 咧，就真系开始嘅人咧有少少疏疏地嘅。咁我就要做完红馆 show， 我自己会搭车翻去我以前嗰一个 band 房接吉他嘅 studio。我就回去彈兩個鐘頭吉他，自己即係中自己中意嘅嘢，我對住啲我自己中意歌嘅 CD 去 jam， 咁樣去放電咯。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晝5点到6点，原來是這樣的，主持劉卓威、黃天恩帶你進入吉他嘅世界。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錶》。 家宝啊，做咩一箱二箱嘢搬翻嚟？咩嚟噶？ 疫情爆发，我哋都要 work from home。 家宝你点啊？又对住只烂鬼表抌咗佢啦！ 俾翻我啦！叫咗你唔好立乱教我啲嘢噶。 我费事理你啊！我先走啊！ 手錶第五集大结局，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 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ha 叶巧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只要在简单的生活里面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有一两个懂得自己的人就已经很足够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进入第二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啦，我哋嘅靓女咧 ，Tiffany 已经翻咗嚟，咁所以咧，今日点唱已经可以咧全速开动，打翻嚟1872388。你又知唔知道？同学问同学问题，现在开始。好，第一条 问题。 到底错有错着的意思是什么呢？到底是希望这个错发生啊，还是不希望这个错发生？同学点答？ 哎，师傅，好像今天我们是要打电话给马家姐的。 我已经拿了他的电话，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 哦，是吗？哦，是马大强给你的，是吗？哦。 我昨晚已经跟他通电话了。 是吗？ 我话你今日真系唔好打电话嚟，无论你用任何名，系我话 点解你要咁样咧？ 佢唔使打电话嚟啊，我哋打俾佢啫嘛。 点解你要制止佢咧？ 唔系啊，我同佢讲，你都唔想投家散嘅。 乜而家投分面散 系咪？ 系啊， 自从你今日讲完错有错着之后，系咯，未散嘅咩？原来啊， 未 散散地啦， 散散地啦，同佢个人一样啦。 如果再打埋呢个电话，我就冧 啦。 好，既然系咁， 第一条问题， 放过你。 1969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登上月球，于是在月球上面就踩了太空人的第一隻脚印了。 有人说是假的嘛，有没有听过这个报道啊？ 不知道。 他说是整个呢都是美国自己在那里拍的嘛。好， 我们现在暂时不讲这件事，先当是真先算啦。你知不知道如果月球人类真的踩了脚印，因为没有生物的嘛，没有任何东西的嘛，不会令到它没了的嘛。可以这个脚印保留几耐呢？四个答案：一年、二、100年、三、10000年、四、1亿年。嗱，呢个系以一个计算方法啊，即系唔好同我拗或者有第二 set 人行上去踩咩咧咁。而家一个纯粹一个科学嘅计算， 系 一年、100年、10000年、1亿年，到底 1亿年。 1亿年 最近嘅咯， 林亿年系嘛？ 喂，你认真少少啦！ 咦，佢叫你认真， 系哇，叫我认真啊！ 系啊，人哋而家你又知唔知？ 我系我黐筋，你同唔同一齐唱？ 我黐筋，梗系要啦！我有试过唔同我同一齐唱咩？ 你认真啲咁样，佢叫你认真啲， 系好 认真啲，唔好唱。 系好啊，咁我就认真啲，唔认真唔唱啦。 系我估一亿年。 点解系一亿年咧？ 喂，因为佢无限噶嘛，佢都系估啫，佢都系 estimate， 即 系 推算嘅啫。所以 我估一亿 咯，唔会一年咁少。 点解唔会一年？我中意。 唔好，得得得， 佢都系 estimate 啫。 林一年 咩嚟 啊？佢都系 estimate 啫，佢都系估计啫。点知啫？ 马老师，今日系啱咗第一条嘅，以月球每100万年风化1毫米嘅速度， 哇！ 呢一啲脚印最多吓可以保存1亿年。 哇！咁要去咗边咧？我哋 去咗边啊？ 其实你讲咩都得噶，如果你讲紧1亿年，系咪先？即系个限期1亿年嘅话，你讲咩都得噶。 你唔觉得掉上太空啲数字好天文嘅咩？ 系啊， 系，梗系啦。 系啊， 佢究竟点样计到佢可以弹到过嚟？我都觉得好犀利啦，系咪咁话？ 啱， 系咪先？ 好啦，翻嚟我哋继续。会有你又知唔知 道？阿李婆， 到我一阵间出招。 别人嘅强壮，比我也未似星光。调转姿态若愿你，一刹我是最向往。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看你话我亦各自风与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Roll it like a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你够俾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走到天荒地老，已经闯过秘境，只要挣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Hey! 心慌，我决意万事一探究竟，不再为你争胜。 Yeah, I'm about to go。 就砸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想再掩灰。无耐性，一切真到需要激战机会，幼稚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 无力踏步未攰。I'm a king kong，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kong， 没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kong， 可以一个跨上天涯，可以打破呢安排，没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kong， hey, all hands on deck，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like nah, Never going just a backtrack he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自我在晚上风雨但我更勇猛我再懒去攻 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我各有各好怎么怎么比偏偏最要紧通通上不起找找有私心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 讲言讲太多怎么去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 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ta show you how I roll it、yeah. hey, 走到天荒地暂竭力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 hey, hey, 不要心慌无决意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真正 Yeah, I'm about to go 走在了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想再掩灰无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有时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 要你打破美国位 I'm a king kong 写几百种数字所有比对式暗示写我一个的故事听我心里的意 志今日直king kong 我哋 Anson Logan 呢就信我好啦，翻嚟我哋嘅你又知唔知？由你婆出题。 好，嚟啦。 老师， 咁我想问一问咧，就系话咧，大家有冇睇过《招财猫》啊？ 有。 招财猫系啦，咁啊好得意啦，有啲嘅手啊会喐噶啦，有啲咧又系举左手啦，有啲啊举右手啦，唔同噶， 唔同。 有啲个手又长啲，个 有冇留意啊？左右手又唔同意思。 系啦，冇错。咁啊，所以佢就有啲又会个手会长啲，系个头。高啲嘅、 哦， 有啲短啲嘅，有冇留意？ 有， 系 真系有留意。 黑色嘅又有招财猫， 唔、哦、关事嘅，嗰啲唔关事。 哦 ，OK， 系啦，只不过系嗰啲 猫公猫乸分别添啊。 系啊，你有冇拎起嚟睇噶？ 我嘅研究去咗嗰边 ，sorry。 OK， 研究错咗啦。 你喺尼罗河大学嗰度研究咁啊？ 我研究啲招财猫嘅颜色，我冇研究佢只手。 好啦，嗱，咁而家就系想问你啦，招财猫如果系举起右手，代表招来乜嘢咧？右手啊吓、 嗯、 ，A 财富。B 人气 ，C 运势，定系 D 好生意呢招财猫，如果你见到佢嘅话，系举起右手嘅，咁究竟系代表招来啲咩？你唔使扮好丑样啊！你只猫， 佢我以为佢举手答 嘅，佢扮啊，佢扮 唔系我感受一下。 同埋佢三隻又闊喎，你會唔會睇到佢嗰件衫？ 我成日有時候間唔中都見到佢嗰啲。 加拿大又大， 我見到個 Canada 好大，同埋好黑， 成個黑森林。 冇錯，好驚。我坐喺呢個位，其實我見到有好多我唔應該見到嘅嘢，你都頭痛係咪？ 係啊。 OK， 嚟啦 ，A 財富 ，B 人氣 ，C 運勢，定係 D 好生意？ 運勢， 好生意， 運勢。 运势同埋好生意系咪？ 有冇人中？ 冇人中。 哎呀， 再两 位 咩？再两位咩 ？A 财富 ，B 人 气啦。 人气定系财富咧？ 人气啦， 系嘛？ 你人气啊？ 系啊，人气啊！ 两个一齐系咪？人气 啊！ 全部错。 哎呀， 哎呀， 哎呀！ 系招来财富啊！ 阴我哋啊！ 嗱，你都可以再写少补充嘅。咁啊，如果你话咧就系一个嘅就系右手就代表就系人气或者呢个财富啦。咁如果咧就系呢一个嘅左手嘅话就代表乜嘢呢就是招人缘嘅、 啊。 至于讲长啲同埋就系短啲个手嘅话咧，亦都系有意思噶。如果你话系远啲嘅话咧，即是话系招来比较远嘅一啲人 嘅手咧就近啲。 短嘅咧就系近嘅，所以就系话多数如果你话做生意嘅人，佢哋咧会有一个短手嘅招财猫，就因为咧周围附近嘅人多啲嚟帮衬。有啲乜嘢嘅行业嘅话就需要就长手啲噶，例如做旅游嘅，佢系咪需要有招？来就 系 八方四面八方好远嘅人嚟咧，嚟去帮衬佢嘅旅行社，咁所以咧就会有长啦、短啦、左手同埋右手嗰啲。 马老师成日帮衬嗰啲咧。 嗰啲啊，嗰啲应该 即系夜晚先开灯， 好似夜晚先开灯嗰啲。 老师啊，我举两只手点啊，代表咩啊？ 我谂佢哋嗰啲应该就瞓喺度啦。 咩？佢哋嗰啲啊？ 只猫啊，佢嗰啲系咪？你讲紧我嗰只啊嘛，应该系瞓喺度。 夜晚开灯嗰啲。 系啦，四只脚都咩啦？都摊晒喺度啦，咁样好。 唔举只手，只猫。 快啲啦，到你啊！ 到你， 老创作，老真诚嘅细佬叫老创作。 好，呢、這个咧系讲一个响宋代流传落嚟嘅一个艺术。嗰时咧出海打鱼咧，啲人咧你知啦，冇嘢做，咁咧 冇嘢做啊！哦，即系 出 咗海 之后啊， 未打鱼之前， 冇错啦， 喺海上嘅时候， 咁啊攞啲纸笔。咁原因咧就系话，即系啲毛笔啊、纸啊咁样出去。原因咧就系话，诶，有啲鱼上钓咧，因为嗰阵时冇相机啊 ，mark 低佢 ，mark 低佢条鱼几大，佢哋咧就将条鱼摆到 啊嘛， 啊， 鱼托啊。 哦，咁你估中咗啦，我冇嘢。 Sorry， 唔系你真系识啊，我真系中咗啊，系啊，系啊，系啊，佢就 鱼 托， 鱼托啊， 系啊，你识唔识啊？ 对唔住，我唔识，但系对唔住，你而家争一题，翻嚟你问多一题啊。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随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横流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待迎坚毅，待迎坚立每一天，而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又话有又话冇， 系我 唔 知 系啊， 我有啊， 原来啊，你哋啲水平越嚟越高啦。 跟住咧，唔紧要，我有一条猪头饼嘅问题，咁你而家问啊，猪头饼嘅问题系咩嚟噶？关于猪头饼， 好啦，因为我哋唔识咧， 嘅， 关于猪仔嘅， 系啦，每只猪咧有一道有嚿肉咧，好矜贵嘅，得200克左右嘅啫。咁佢呢个咧就实际上咧，佢系属于五花肉嘅。但系佢嗰一嚿咧，真系哇，又甜又正又成，又软啦，又多筋啦，总之系正。你估呢一嚿肉 喺边度 嘢咧？ 叫咩名？ 叫乜 啊？叫乜嘢咧？ 唔系梅头嗰啲啊？ 梗唔系啦！咦，你唔爆出嚟嘅？ 我唔敢讲，因为我有啊，我有。 你真系知啊？ 我有一个自己嘅答案。 你讲啊，不如你讲。 点解咧？因为咧就系、是、嗱，我哋成日好多时候咧， 我个答案就喺呢度。 OK， 我先讲讲我点解我唔敢乱入啊吓，就是、因为咧切烧猪。你知唔知我哋开镜一定会切烧猪噶嘛？ 系 永远咧有个位咧都留翻嗰嚿嘢咧，就系俾嗰啲阿姐阿哥嘅。跟住咧就系切烧猪嗰个叔叔都会讲嘅就，诶呢嚿乜乜乜三个字系咪？ 系啊， 系咩啊？ 你讲啊，你讲 乜乜乜就系揾你唔知留俾边个边个边个。 有冇 嘢系唔可以食？ 有冇个肉字啊？ 冇。 咦？ 冇。 可能唔啱，唔紧要，你讲出嚟啊。 沙梨毒？ 唔系。 哦 ，OK。 我呢个唔系沙梨毒。 OK。好。 我呢个咧， 四个俾我哋拣。OK。 系。 系啦。 护心肉， 嗯， 护心膏， 嗯， 呢、這个就系猪心肉，猪心膏， 嗯， 护心肉、护心膏、猪心肉同猪心膏啊， 猪心肉， 猪心肉同猪心膏，护心肉 系，呢个咧好食嘅，孕妇都可以食， 吓、啊、孕妇都可以食， 系啊， 你唔可以讲喺边度噶系嘛，喺边个位噶系嘛。你话系属于五花腩，即系属属于喺个腩个位喎，腩位喎。 冇错。 啊，护心肉、护心膏， 豬心肉， 佢係隔住個豬肚嘅橫隔膜同埋豬肝之間嘅肌肉就隔住咗。 咦？咁又唔係豬心肉，因為護心肉喎。是不 是？不知道、啊。 它不是在一個心里面。 它都是护心肉护心膏而已嘛。 护、嗯、心肉。 不是肉不是肉就高的啦。 护心肉。你说你估。 我猪心膏咯。 你估猪心膏啦。 是啊猪心膏。 护心护心肉。 你不要求记得认真少少比一分。 因为名字嘛。 Okay, 好它是个名字嘛。 大佬啱啦就是护心肉。 哦、 是啊那个肉呢听讲呢就好矜贵的、 嗯 啊。就不是你要相信的街市的先留俾你的。 咁、嗯啊、是不是贵一点 的贵一点同埋呢那个肉。 一隻豬得好少的啫。 咁沙梨篤在哪里的 我唔知啊，就係、是、 佢切嘅時候，你睇到佢喺邊個位噶？ 唔知啊，佢直頭係有時咧， 切咗出嚟噶啦，已經 切咗出嚟之後，我哋咁就咪攞咯，攞嘅時候佢就話：，哇！呢嚿沙梨篤唔知俾邊個噶咁樣噶、 哦， 永遠都係沙梨篤係要留俾好勁嘅人噶。 有冇食過？ 我未食過，都係切俾阿姐，唔係阿哥， 唔係。 係啊，我哋都係攞走嘅時候咁，咁梗係一定係好食，又或者有人話你要留俾我啦。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就話俾我聽，就沙梨篤究竟係咩？我從來都冇食過，但係永遠咧就係剁燒豬嘅嗰位叔叔嗰陣就永遠都話沙梨篤。留俾边个边个啦，咁、哦、样嘅。 我星期一买一嚿沙梨篤嚟食。 嗯，唔知啊，系啊，沙梨、哦、和尚先要沙梨，和尚仔、哦。 我请你食一嚿沙梨篤， 和尚仔个篤， 就当你系已经做阿姐同埋大佬一齐， 佢话当你系， 当我系啊嘛， 当你就 是、 你唔好唔开心， 我冇开心，我从来都冇开心。佢对我 你真系当你阿姐， 我冇开心，我梗系唔会当我自己系阿姐啦。 当咗， 系、哎、啊， 我但系我当你阿姐， 系咩？ 我错过你啊！ 边个话人哋课程松散啊？ 吓，哇！佢几个礼拜前佢又执翻出嚟。 好，咁翻嚟啦，嗱，1872388 系点错？ 同埋一阵间咧，有位 Miss 咧都会问我哋， 系啊，问下你英文题目啊。我问咗阿 Miss 啦，佢话唔会考我哋串字啊。 会问乜嘢先得噶？ 串字真系纯粹记忆力嘅。 系啊， 系啊。 喂，你以前串字有冇咩秘诀噶？ 死读，我系死背， 冇、 我会死念开个字嚟。 我未识， 譬如 rainbow 串就变咗 R A I N， 然后 B O W 咁。 冇错，系啊， 得咩咁样？即系 得，我呢个记忆法嚟啊，即系我自创。 咁犀利， 有几犀利啫 ？Well， 你唔系参加嗰啲串字比赛，你知唔知外国有串字比赛噶？ 我知啊， 好犀利噶嗰啲。 我就觉得。 佢讀出嚟我都唔知嗰啲咩字嚟嘅， 嗬、啊？ 咁串字游泳我中意玩個 Scrabble， 你有冇玩過啊？ 我冇 Scrabble， 我冇玩。 我都冇 Scrabble， 我唔中意 Scrabble。 咩叫 Scrabble 啊 ？Scrabble， 就係叫阿 Miss Lam 教你玩咯。 点样玩噶？拗边树嘅 Scrabble 系啊， 系咪拗 Scratch 上边 Scrabbl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Mira 演唱会昨晚表演期间，悬吊在台上中央的大型屏幕突然跌下，击中两名舞蹈员，两人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主办单位行政总裁鲁廷辉同几名同事凌晨到医院了解伤者情况，并对发生今次意外鞠躬致歉。鲁廷辉说，其中一名受伤的舞蹈员目前在深切治疗部治理，他清醒可以与医生沟通。另一名舞蹈员就受轻伤，他有少少擦损和拉伤肌肉，医生建议他留院观察，没有大碍的话可以出院。鲁廷辉说会非常认真处理事件，并承诺会彻底找出原因。他说现在最重要是与伤者和家人沟通，提供所需协助，希望伤者早日康复。Mira 演唱会发生大型屏幕跌下击伤舞蹈员的意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事件令人感到心痛，或有同学会感到不安，他已经指示教育局人员向各学校议会和校长会、各区家长教师联会发出呼吁，发挥家校合作精神，支援同学的情绪需要。 蔡若莲在社交平台发表贴文说，如果学生情绪受困扰，教师和家长可以给他们在合适和安全情况下表达情绪，如果有需要应该安排辅导。他又呼吁不要再转发有关片段，尊重伤者，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不要被重复的影像影响。房屋局公布截至六月底的数据显示，本港未来三至四年共有98000个一手私楼单位潜在供应，较三月底创下的纪录高位减少1000个。至于第二季施工量400个单位，按季同按年大跌近90%或以上，上季落成量4000个单位，按季跌近51%，按年跌超过40%。澳门连续六日没有新增社区阳性个案，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说，昨日新增两宗在管控中发现的阳性个案，今轮疫情累计1821宗。澳门行政长官今日颁布批示，听日至下星期一延长3天巩固期，并调整部分防疫措施，当中包括购物中心内的所有店铺以及楼宇的室内装修工程，在遵守卫生当局防疫指引要求的前提下，可以有限度营业和运作。人员外出的时候可以佩戴外科口罩或者更高标准的口罩。另外，戏院、美容院、健身院、卡拉 OK 场所、酒吧和夜总会等的场所继续关闭，餐厅只可以提供外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60点，跌462点，总成交金额5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9点，跌1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阿里巴巴93.25元，跌5.9；腾讯控股310.6元，跌10.2；美团177.9元，跌10.2；盈富基金20.7元，跌4.2；快手78.5元，跌6.5元。南方恒生科技4.31仙六，跌0.72仙。恒生中国企业70.36元，跌2.08仙。新东方在线20.8元，跌6毫。药明生物73.75元，跌3.2。京东集团234.4元，跌10.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3.51，瑞士法郎0.953，加元1.281，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7点，跌8点。港金报16470元，跌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29美元，卖出175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挤塞，车龙去到纪元对出。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大埔道的深水埗段因为爆水管，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之间要全线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

聽到我跟其他人講廣東話的時候，他們就很想衝過來聽一下我講廣東話是怎樣的。 他未聽我們講廣東話， 今天聽到了， Miss原來即講廣東話， 聽我們節目聽到了。好，麻煩Miss Lam，第一條問題， 第一條就是 Go Bananas，大家知唔知点 知道？知道，听过。你讲啊，继续。 好啦，好。A 系非常尴尬 ，B 就系极度兴奋同埋好激动 ，C 就系非常之讨厌 ，D 就系非常之狡猾。 Go banana， go 就系 G O L D 啊 ，G O 唔系 G O 啊 ，go banana banana。 Sarah， you go banana。是不是这样讲 啊？讨厌 讨厌。 OK， 可不可以讲多一次答案啊？四个答案。 四个答案。 好。A 就是非常尴尬。B 就是极度兴奋和激动。C 呢就是非常讨厌。D 呢就是极度假滑。 我揀一。 Gold banana。Gold banana， not gold banana。 Gold banana。 banana 即是香蕉啦，香蕉黄色几开心。 冇得讲噶，唔可以咁样估噶。佢系一啲即系 idiom， 系 咪属于idiom啊 ，Miss Lam？ 属于一个片语。 片语 系有难食。idiom 点解啊？ 呢啲唔系成语咁 样，唔系啦，听到未啊？ 你唔识咪乱噏啦，扮晒嘢。 所以而家我就虚心问阿 Miss Lam 啦，我拣讨厌 Miss Lam， 我拣 A。你嗰个系咩啊？你 我 系 讨厌，成日唔记得添。 A 系尴尬 ，B 系 B 系兴奋 ，C 系讨厌 ，D 系假话。 你唔记得唔好讲啦。 我拣 B 啊。 我拣讨厌， 系一个 A 一个 B， 同埋一个 讨厌 C C A B C。 个答案就系 B。 哇！啊，即系冇人中啊！哦，你 系啊 ，Sarah 中啊 ，Excited。 OK。 其实有冇得解噶？ 有冇 得 banana？ 同埋点用噶？ 其实佢系来自1960年代咧美国一啲校园嘅一啲片语嚟嘅。咁其实点用呢？就系、例如系 when you tell her the news she will go bananas， 佢就会你话俾佢听嗰、那个呢、這个消息嘅时候，佢就会好激动、好兴奋咁样咯。She will go bananas。 你依家 go 唔 go banana 啊 ，Sarah？ 你答中咗， 我撞，我一啲都唔 banana， 我 go orange， 我 banana， banana， banana， 唔该晒 Miss， 好，我哋继续第二 条， 第二条咧都系应用词嚟嘅，形容一个人嘅， 系 ，OK， 佢系 couch potato， 点串啊个 couch 系？ couch potato， 嗯，咁 A 就系一个冇咩烦恼嘅人 ，B 就系成日都好懵，搞到成日犯错嘅人，C 就成日喺 sofa 度睇电视嘅人 ，D 就系一个经常好快放弃嘅人 ，C 成日坐 sofa 睇电视嘅 potato 即系番茄。 咩啊 ？Potato 啊 ，Tomato 即系番茄老细，好似 系薯仔、啊，我成日搞错啊！ 我唔识佢噶，其实 Miss 啊，又教无类、啊。 其实我唔识佢， 唔紧要，好似嘅两个字， 系啊，好似啊。 Okay， 我都觉得系应该坐咗喺嗰个 sofa 嗰度，系啦， 唔喐嗰个， 系啊，成嚿薯仔咁样咯， 一路睇电视睇电视睇。 正常应该系咁样去估咯。 阿 Miss 啊，唔系 Miss， 第二个 未估， 第二个答案系乜嘢话？ 第二个系成日都好嘈，成日都好懵，搞到成日犯错嘅人。 OK， 懵。 你揀翻自己系咪？ 我揀翻自己。 一个 B， 两个 C 啊，有冇人中？ 一 B 两 C。个答案就系 C， 成日坐喺沙发度睇电视嘅人。 冇错 ，couch potato。 couch potato。 啊，可唔可以俾个例句啊 ，Miss Lam？ 佢就系he has turned into a couch potato since he subscribed to the sports channel。 啊 ，Miss Lam， 啊啲英文好听 嘅，好听。 Your accent is very lovely. I like your accent very, very much. Mr. Lam 可唔可以誒嗰啲嗰啲卷脷啊 ？Mr. Lam 頭先都得噶， 先係需要卷脷嘅。 OK， 好啦， 第三 題咯。 三條咧，就係一個名詞嚟嘅。 名詞。 咁咧，佢就系 earworm。A 咯 ，A 咧就系成喺耳边会回响嘅音乐。B 就系咧一个令人哋好烦厌嘅人或者事。C 咧就系令人好感动嘅事。D 咧就系一个无所事事嘅人。 Ear 系咪连嗰个 ear？ 话 耳 仔， 话耳仔，哦，可唔可以讲多次答案？ 即系虫系嘛 ？Worm 好系啦， 虫即系虫。 哦，系啦。咁 A 咧就系、是、诶。耳边成日会有响起嘅音乐 ，B 咧就系好烦厌嘅人或者事 ，C 咧就系令人好感动嘅 ，sorry，C 咧就系令人好感动嘅事 ，D 咧就系一个无所事事嘅人。 我一系 A 又系 B， 我 B 烦人 系 啦， 耳 虫好困扰嘅， 应该 B 系啊。 如果系耳音乐咧，如果系咧扰良三日咁嘅感觉 ，Worm 系唔好嘅， 系啊 ，Worm 有条虫喺度个嗡嗡嗡，我觉得蚊系。 It's not pleasant, you know. I know. To have a worm in your ear, you know. 所以我觉得系 B for boy， 一个好烦厌嘅人。 系啊，你谂下啲蚊 仔有虫喺度， 佢话一个名词。 系啊。 唔系一个烦厌嘅人， 我唔会听你讲嘅嘢噶。头先连 tomato、tomato、potato 都搞错，系啊。 Miss Lam 啊，我唔会问你噶。 我错咗一个字啫。 佢张箱系买翻嚟， 佢从来都冇呢张箱， 冇读过书， 亦都冇呢间学校。你明唔明？你落学院你根本系冇噶。 我拣烦厌。 我拣音乐啊。 一个两个人拣烦厌，一个人拣音乐。 你应该系烦厌，我觉得 系啦。 应该系 老师答案系咩啊？ 对自己有信心啲，个答案系 A 一个喺耳边好回响嘅歌曲，好洗脑嘅歌曲。 系啊，哦， 系啊，好似骤眼睇过呢一个咁样嘅讲法，系啊。 唔使啦，我三条都错晒啊！ 头先你唔中咗一条咩？ 我冇中过啊。 哦 ，OK，OK，OK， 我十六 啦。 其实佢系嚟自德文噶。 系咩？点解啊？ 嚟自德文嘅一个字，都系解，就系、是、解好入脑啊，好洗脑嘅一个旋律，佢系不停咁喺你个脑度， 洗脑歌 都系 loop 紧嘅。 咁、你可唔可以俾个例句我哋啊？我想听你讲英文啊。 就系话 ，This new song is a real earworm. I haven't been able to get it out of my head since last week. 嗯，哇！由上个礼拜开始，不停喺我脑里边转啊转转。 嗯 ，very good， 英文堂啊，你多乜嘢啊？ 关你咩事？ 好，但系四条。 好， 咁就系一个 idiom 嚟嘅， 系 系啦，咁就系 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系啦， 点解咧？ 咁 A 咧就系好迷茫，唔知点做。B 咧就系唔好彩 ，C 咧就系心情唔好 ，D 咧就系做错决定。 做错决定。 可唔可以讲一次啊？ 好 ，A 系好迷茫 ，B 系好唔好彩 ，C 系心情唔好 ，D 系做错决定。 做错决定。 Sarah 系咩啊？ 我都觉得系做错决定。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系啦。 我哋问下学霸。 学霸， 学霸好劲喎！ 你觉得系咩啊 ？A、B、C 定 D？ 你有冇听啊 ？A 啊 ，A 啊 ，A 啊 ，A 系咩啊？ 迷茫， 迷茫啊！嗰度唔系 ，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好迷茫。 喂，你起错床啊！你唔喺左边落床。 好迷茫，所以嘅就系 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咯。 喂，大佬，你唔应该呢边起床 啊？系咪可以形容而家我哋呢一个情况 啊？exactly. yes. 做错决定，唉、哎，就系啦。 Orton 拣咩 ？Orton 都未听讲， 未听过呢个真系。 哎呀，做错决定啦， 试下估咯。 我迷茫，我跟学吧。 嗯，我都跟学吧。 系三个 A， 唔系啊， 两个 A， 一个 D, 做错决定 系 系啦，有冇人啱？ 冇人啱。 哎呀，我哋继续先， 剩低边两个 ？B、C。 剩翻唔好彩同埋心情唔好， 唔好彩， 唔好彩啦， 唔好彩，唔好彩。 我估心情唔好， 答案系心情唔好。 哎呀，中咗， 死啦！我仲系零分、啊。 点解嘅？其实可唔可以解释点解呢个等于心情唔好嘅？ 其實佢係嚟自一個古羅馬，因為古羅馬啲人好迷信嘅，咁嗰陣時啲人就相信咧右邊係正確嘅正面嘅，咁如果你喺左邊落咗床咧就係、是、負面嘅唔好嘅，咁你 get out of bed from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咁所以就係錯咗嗰邊落床咧，你嗰日就心情都會好唔好啦。 哦，咁真係好迷信喎、 啊嗯哦，明白嘅、 哦，完全未聽過呢、這個。 好 ，Miss Lam 仲有冇第五條啊？ 有啊有啊， 好啊 好。 好，第五条，咁就系一个片语嚟嘅，咁咧就系 neck and neck， 颈同埋颈 ，neck and neck， 嗯， 咁 A 咧就系讲斗气，成日驳嘴、 嗯、 ，B 咧就系讲不相伯仲 ，C 咧就系并肩作战 ，D 咧就系来来回回， 斗气不相 ，M and M 我声。 不相伯仲， 咁你都要估啊？估唔估啊？我估诶， 我冇晒冇晒信心啊！我个人好失落。 我估斗气 ，A 系咪斗气啊？老师 ，A 系斗气 ，B 系不相伯仲。 我估 A。 C 系对唔住系乜嘢啊？ 并肩作战， 并肩作战。 D 就系来来回回。 嗯，颈同颈， 我估 A。 呢个系咪古罗马噶 ？Miss， 呢个系尼罗河 嘅。呢个唔系古罗马， 系边度噶？ 呢个系。不知道哪个地方，但如果我讲了在哪里出现，你又会估到个答案。 啊、是 我揀 B， 不相伯仲。 是啊，如果讲了地方会估到啊。 颈。 点解？ 点解啊？ 颈同埋。 如果我哋颈拗颈同诶，讲紧咩地方，佢会有机会？ 唔系，我觉得系情侣间咧会好 close 嘅。 佢而家所讲所有嘅嘢，我都系听唔到啊！ 好彩，之前我冇反应。 不相伯仲啊！我系 neck and neck。 嗯，阿马同我你快啲。 我拣 M and。 诶，你系拣咩？你拣 我拣呢个斗气。 我拣来来回回啦，横掂都系零分。 一个 A 一个 B 一个 D，、 哎、全部唔合格， 有冇人啱？ 答案系 Sarah 啱咗嘅。 又系佢啱。 即系咩啊？ 不相伯仲。 不相伯仲。 咁点解嘅？ 系啊。 因为其实由赛马出嚟噶。佢就係講兩隻馬咧互相競爭嘅時候咧，好激烈，咁佢嗰兩條頸就會係喺側邊睇就好似搭住咁，咁、 哦、 就一頸之差嘅勝負咁樣咯。 明啦，呢、 哦 這個明 白、哦， 即係影相經常咪睇下邊個頭邊個身前少少， 個馬鼻啊嘛，係咪？ 咁、哦、就明不相伯仲。 馬鼻啊嘛， 好嘢。好、 哦，我好失落啊 ，Miss Lam。 Miss Lam 啊，你今日有冇留堂啊？即系想唔想留阿马面同学啊 ？Detention 啦、啊，英文系、啊， 一定唔想，一定唔想同佢两个人一齐。 系啊，冇错，好烦啊。好，非常多谢 多谢 Miss Lam 啊， 多谢 林 老师 ，Thank you， 唔该晒 ，Thank you， 拜拜。 垂头丧气，叫天不应，抹不走渴求。一切如常，世界太多打压，压不到怒火。就算难过空泣够了，就算害怕这座城崩溃了，吸口气，坚壮笑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小丑从来很需要。聆听到世间的赞美，沉迷信的老祖消散，说不出理由。一切无常，各有各的需要，也不必藉口。父母密友不想见了，没有伴侣。只想笑，天知道，哭过多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从来吸取。 做个小丑，没有道理放弃。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我是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 家宝啊，做咩一箱二箱嘢搬翻嚟？咩嚟噶？ 疫情爆发，我哋都要 work from home。 家宝你点啊？ 又对住只烂鬼表抌咗佢啦！ 俾翻我啦！叫咗你唔好立乱教我啲嘢噶。 我费事理你啊！我先走先啊！ 手表第五集大结局，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将我对 面，好啦， 系啦，翻嚟咧，我唔想听嗰句无谓说话啦吓。 边句？ 即系咩红咗唔会走啊？嗰句唔听啊 ，cut 咗句啦吓。 无谓 你真系够胆咁讲 啊！对唔住，系好无谓吓，应该吓。 哦、okay, 好，十二点后我哋又会风骚唱不完。 冇错，咁大家可以打定电话嚟咧，呢一个嘅1872388 1872388，咁我 Tiffany 咧会听你嘅电话嘅。咩一阵间十二点半过后嘅话，我哋会有大点唱风骚唱不完嘅话，一阵间好犀利啦。 嗯，梗系。 我哋大家各自。都準備好啊！一首歌啦，你嗰首歌都係你自己填嘅喎， 都我填， 大佬 都我自己填， 係、啊、非常好啊！咁我嗰首嘅話咧，就直接我諗應該好多年啦，我未唱過就係《小妹妹日記》啊！ 大家記住留意啊嚇， 一個舊曲新詞版啊嚇， 正超正， 密切留意。 OK， 好，十二點鐘，33度氣温，相對濕度59%，先聽十二點新聞。 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60点，跌462点，总成交金额62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9点，跌1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9.8跌11蚊，阿里巴巴93.45跌5.7，盈富基金20.68跌4.4，美团178.4跌9.6，快手78.1跌6.95，南方恒生科技4.3领先四系跌1.84，恒生中国企业70.3跌2.14，新东方在线21.1跌3，药明生物73.65跌3.3，京东集团235.10跌10蚊。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72，瑞士法郎8.246。 澳元5.504，加元6.132，新西兰元4.959，欧元8.0202。每百日元对港元5.8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6点，跌69点。港金报16,47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2.72美元，卖出1,76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喺收费广场对出啊，就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喺税务大楼。西行就在景隆街，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香港医学专科学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富林苑一段挤塞，龙尾士美飞路；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纪元。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日出大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骏日街。另外大埔道的深水埗段由于有爆水管，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和黄竹街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6号、6号 C、81号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油塘高宜村高远楼、将军路彩明苑、彩荣阁、将军路宝林村宝勤楼、屯门富泰村日泰楼、上水天平路50号安盛苑、深水埗南昌村昌顺楼、何文田爱民村信民楼、黄大仙竹园南村荣源楼、筲箕湾兴东村兴祖楼、筲箕湾爱蝶湾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臨時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10点半至翌日早上8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12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我芭比林慧觉得咧，假日嘅朝头早咧，最好就系可以瞓到自然醒，等自己身心都可以插足电，应付未来一个星期嘅新挑战。今个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我芭比林慧约定你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一齐展开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 家宝啊，做咩一箱二箱嘢搬翻嚟？咩嚟噶？ 疫情爆发，我哋都要 work from home。 胶玻璃点啊？又对住只烂鬼表抌咗佢啦！ 俾翻我啦！叫咗你唔好立乱教我啲嘢噶。 我费事理你啊！我先走先啊！ 手表第五集大结局，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成分商负责安装。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进入最后一个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听开嘅咧，呢、這、一个小时咧，除咗有风骚唱不完，仲有呢个点唱时间。 对， 系啦，咁啊，1872388，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嚟点唱嘅。 冇错、啊，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要多谢咧，就有好多个填词人咧，陆陆续续咧都收到有啲新嘅作品俾我哋啦，有啲新嘅人出现咗嘅噃。 哇，犀利！ 所以咧，我咧就只系代表我本人啊吓，并不认同歌词所描述嘅某人，但系为咗要尊重填词人嘅作品嘅话咧，我会揞住良心照。 点解你呢排你呢排咁多呢啲 disclaimer 嘅？ 唔系 你，琴日咧佢讲完之后咧又话，嗱冇不敬啊，冇不敬，讲下少 就。并冇不敬，并冇不敬。 呢排好鬼多， 担心啊！大家错咁样解读我，你明唔明啊？ 做咩啫？ 咩做咩啫？ 我唔系同你 讲 啊， 系啊，我同你讲啊，而家 我同你讲， 我同你讲。 OK， 就系咁样啦。好啦，咁啊就即刻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作品。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 风骚唱不完。今日推出第一首歌曲， 原曲小妹妹日记，新词 Ken 叶，主唱老妹妹，新歌《马老师日记》。风骚嘅音乐家利罗河学霸，一讲清了便又记起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高音走一下，通宵写作不自觉，嘟嘟嘟嘟，不小心将眼镜也打破。佢为人乐观、随和、尽责，做事全合格。你话系咪好难啊？执到钱随手给警察，不会去自己贪就难啊。他喜欢拖婆婆过马路，并问何时才能让他亲一下，亲一下。常常面孔为人唔尖尖，但下爬邋遢。 个唔字可唔可以剪咗佢？ 系咪？你话 不过唔尖尖，剪咗个唔同， 系咪？就系咯。风骚嘅音乐家利罗河学霸，一讲清了便又记得他。嘟嘟嘟嘟嘟嘟嘟，高音走一下，通宵写作不自觉，嘟嘟嘟嘟，不小心将眼镜也打破。佢为人乐观、随和、尽责，做事全合格。执到钱随手给警察，不会去自己贪。他喜欢拖婆婆过马路，并问何时才能让他亲一下。 长长面孔为人唔贱家，但下怕邋遢。收钱随手给警察，不会去自己贪。他喜欢拖婆婆过马路，并问何时才能亲他一下。 贱家啊！ 长长面孔为人贱家，但下怕邋遢。 Yeah！ 好， 填得非常好。除了下爬邋遢那句之外，我覺得整體表現是有98分。 下爬邋遢當然要填啦，為人唔賤家填錯了。 唔係啱， 佢應該 爭咗個唔啊， 爭個唔 係啦。 我想 為人樂觀啦、隨和啦、盡責啦、做事全合格， 中曬啦， 只需要或者加個唔就得啦。 係冇錯，好，再一次多謝阿 Ken 葉， 係 啊，幫我哋填嘅呢一首歌曲啊。OK， 好，翻嚟有其他嘅歌曲嘅。 好。 在这一天再见，终于你回来身边。The lion rock never sleeps， 心中火变了烈焰，心的方向行过每段，共你飞不怕下雨天。在这一切骤雨云中间，万物已经将心声互联，现在这改变是同地惊天，望着远方叫世界发现、愿望实现昨天归家的神这一切再从前今天，现在这一切就如云中天，万物已经将心声互联，现在这改变是动地惊天，望着远方叫世界 今日嘅共创新篇，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跑人啦，搭伴我哋会点唱嘅时间。咁啊，而家咧，首先咧就系小弟要献丑啦。今日我带嚟嘅呢个歌曲，来自每一年贺年嘅时候一定听到。 哇！ 许冠杰作曲，而家我填咗个新词，旧曲《财神刀》。 咁最近因为我识咗个朋友，唔系呢个识咗个朋友好耐㗎啦，但最近对佢有啲新嘅感觉，所以我填咗呢个歌词叫做傻人刀。 傻人刀，傻人刀，天真得恐怖。傻人话，傻人话，东莞多米路。傻人刀，傻人刀，好走快两步，一整佢跟咗你，你冇前途。 大家见亲佢，总眼倾倾， 眼倾倾， 行路会拐拐下，个头双揈， 双揈， 食真嘢都会搏命嚟拎， 搏命嚟拎， 讲嘢多么古怪，鬼有共鸣。做嘢最贪婪，自顾自肥， 自顾自肥， 成日会炒粉我，说话无味， 说话无味， 认识嘅好友个个大话投机， 话投机， 生意都呃呃骗，睬佢就奇。 Yeah! 傻人刀，傻人刀，天真得恐怖。 傻人蛙，傻人蛙，温管多米路。傻人刀，傻人刀，好走快两步，一阵佢跟咗你，你冇前途。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阿傻人啱唔啱听啊？ 啦啦啦啦啦啦啦， 傻人刀，傻人刀，好走快两步，一阵佢睇起你，你有排嘈。 哇，好就系咁啦，送俾你。 两位唱得开唔开心啊？ 非常开心啊！ 咁就得啦， 好过头先嗰首啊，就揞住个良心啊！而家呢一首好开心啊，都系同个心有关。 咁就得啦。 落嚟咧就有老创作歌手。 系啦，冇错啦，呢一首就系乜嘢咧？就系、是、担心啦。 冇错， 呢首歌叫担心。好啊， 我系话我有三个唔同嘅心情。我唱第一首嘅时候就系揞住个良心，第二首嘅时候嘅话咧就系开心，而呢一首嘅话咧就令我担心。担心， 喂、哦，既然系 听清楚啊， 你系老创作歌手啦，咁你讲下你自己收到呢个歌词，边个填噶？你今次系个 啊，杜拉格斯啊， 哦，咁你感觉系点咧？系咪唱翻自己咧？ 喂、哦，其实咧，我真系觉得好好得意喎。嗰日咧，原来阿大佬咧摆咗个歌词喺度，我冇留意到。然后我早一日咧，我就同阿李老师讲，我想唱呢个《我恨我痴心》，原来就系呢一首歌， 我咪讲俾佢听。跟住我话咪喺我哋 首歌你唔识咩？ 我识， 原来呢首我 系、哦、啊， 即系刘德华嘅《我爱我之心》啦、啊。我哋嗰日咧喺呢一个最憎恨的，唔系和憎恨有关的歌 嚟嘅、啊。 我哋都有讲过呢个歌曲， 系啊， 英文就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啊、 中文就我爱我之心。咁而家新改之后叫咩名咧？ 原曲《我恨我之心》括弧刘德华改词杜拉格斯改曲会令我抽筋。 哇！你嗰啲哇啊，嗱记得你啊， 哇啦，嗰啲哇啦，哇！记住唔好咁大声 啊！对唔住，对唔住，我记住先。 狗吠， 叫阿 Doctor Eric 嚟 ，Doctor Eric， 中暑呢只 狗？又未啊？ 未啊？准备。 昨夜间说三弟会你。你嫌弃我，又话我闷镜，有只将闷镜讲我实在肥美，好大包三楼肥系你，发觉我实在太闷镜，喺呢个毛民心里将被嫌弃，我冇勇气，似乌龟避忌，再次见你，他的心内无趣味。越唱越实，似头强系你。要着窄裤，实在要用大力。要间裤楼，实在难偷，实在太叛激，会令我抽筋。我试下先。好大人屈得肥系你，以手见你，但系我又为食。要解嘅楼门只会逐渐难沟，怎知见到他跪着你？我看见眼内避忌也亦妒忌。在这个毛民心里像被嫌弃，我无勇气似乌龟避忌， 再次见你坦真心内无趣味，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却越失转头强系你，要出扎裤实在要用大力，要解裤褛使我实在难偷，实在太叛激会令我抽筋。令我偷奸，我冇勇气却实要避忌，再次见你坦诚心内无趣味，越出越失住头强系你，要着窄裤实在要用大力，要解裤褛使我实在难沟，就是要窄裤我越窄要着，越着越实住头强系你，要着窄裤实在要用大力，要解裤褛使我实在难沟，实在太叛激会令我抽筋，越着越实令我抽筋，越着越实令我抽筋，越着越实令我抽筋，越着越实，望也不得令我抽筋。 好啦，跟头先咧有呢个刘德强唱出嘅呢一首《我恨我知根》嘅吓，刘强点啊？ 你觉得唱完之后觉得点 啊？自己有几多分啦？俾几多分？ 合格啦，好彩有老师喺度啊，真系合格。 我有一个 moment， 头先我想删咗佢把声，净系听你唱， 系啊， 净系听你唱算。 系啊，我就觉得点解你唔做呢一下咧？ 我有做嘅，做咗少少。 我都见到，我知道细声咗佢把声， 我删咗佢把声。 因为佢一紧张咧，佢就会狂叫噶啦。 嗯，好，希望大家咧 都系 支持我哋啊， 响唱歌方面咧。可能真系争少少，我决定喺另一方面发展。 嗰少少即系几多啊？ 嗰少少， 因为由一到十，你觉得争 少少系十光年，系十个光年。 争少少系咪即系要人哋同你讲？ 系啦， 少 少，争 少少，少少， 系啦， 阿强少少，争好少。 我真系想退出歌坛啦，而家。 你其实喺个里面，你入咗，你入咗佢里面， 入咗嚟， 我唔觉你入咗去。 哦，人哋唔俾佢入嚟嘅，佢一脚打开个门，踢开个门，唔俾 我 入嚟。 争取少少时间啫，因为第一咧就你个好朋友雷群体咧都有啲好得意嘅点，好有意思嘅点唱。 真系啊， 提到咧7月31号，因为我哋31号即系几多啊？即系后日啊，系啊，冇错。 系啦，乜日啊 ？Albert 生日，咁咧就送一阵间咧就向佢祝福啦，祝佢生日快乐啦。咁要多谢佢咧，系啊提醒我自己。 冇错， 31号 其实我想讲噶，你7月31号嘅话就系同阿大哥同埋阿大嫂佢哋结婚咧就系23周年。 23周年， 系啦， 多谢。咁另外都有人想点唱俾阿志荣哥哥。啦，台灣地區嘅志榮哥哥啦， 應該要， 因為佢早排個 車 禍啦，咁希望佢早日康復啦， 係 啦，冇錯冇錯，都有人提翻啦，沙梨篤即係豬嘅尾部，係咪即係嗰條尾咧？嗰個轉轉嗰條尾， 唔係嗰條尾。但系佢总之嘅就系喺唔知边度有整咗嚿嘢嘅话系特别好食嘅。我就系见到每一次嘅话，唔系一条尾嚟嘅， 唔系。 总之嘅就系佢一嚿嘢嚟嘅，系一嚿猪肉嚟嘅。但我就 咁有人都中意食雞 pat 嘅，有啲人話雞 pat 好食。 唔係佢嗰個唔係 pat 嚟嘅，唔屬於。 我知咁講啫。 你講嘅我都 我星期一買一嚿俾你。 唔使。 我係要連埋白飯俾你。 唔使當我係阿姐。 連埋白飯，連埋一個例湯俾你。 唔使。 你俾自己嘅沙梨篤佢都唔要。唔好話豬嗰個， 我個沙梨篤係留俾我自己。 講得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Mirror 紅館演唱會昨晚發生意外，表演期間舞台一塊大屏幕突然跌落，擊中舞蹈員，兩人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一人情況嚴重，另一人穩定。有現場歌迷說事發時覺得很驚慌，亦都有歌迷說意外造成心理創傷。主辦單位表示對意外深感抱歉，會為傷者提供一切所需協助並徹查事故原因。大會亦都宣布剩下所有場次的演出和網上直播取消，退票安排會盡快公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和康文署署长刘明光早上到现场视察。消防处计划九月起引入大量伤者事故检伤分流系统，以电子化方式处理涉及八人或以上伤者的事故，令前线人员、消防处内部和医管局可以同步掌握现场资讯。消防处话，近三年每年大约发生20宗八人或以上的伤者事故，处方将会转用电子化模式为伤者分类。前线救护人员会为伤者挂上增设二维码和晶片的分流卡，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在应用程式上输入伤者的姓名、年龄层、主要伤势和分流状态等的资料。消防处救护监督张国峰说，日后每架救护车将配备一部增设分流系统程式的智能电话，应付突发事故。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据报今日率领国会官方代表团展开亚洲访问行程，但暂时未知道是不是包括台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佩洛西今次亚洲之行到访名单上包括日本、南韩、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至于台湾被列为暂定行程。报道又引述众议院跨党派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拉尔森说，中国驻美大使馆一名官员指令他的办公室向他施压，要求他尝试阻止佩洛西前往台湾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重申，中方坚决反对佩洛西访台，如果美方一意孤行挑战中方底线，必将遭到坚决反制，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承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48点，跌437点，系跌473点，总成交金额63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9点，跌1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09.8跌11蚊，阿里巴巴93.4跌5.75，盈富基金20.68跌4.4，美团178.2跌9.8，快手78蚊跌7.05，南方恒生科技4.30.6跌1.82，恒生中国企业70.32跌2.12，新东方在线21.1跌3毫，药明生物73.6跌3.35，京东集团234.6跌10.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3.32，瑞士法郎0.952，加元1.2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2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770点，跌45点。港金报16,470元，升12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62.42美元，卖出1,762.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Cash 创作歌手奖，铜奖叶巧琳，银奖林奕康，金奖冯允谦， 最佳中文唱片奖，男歌手张敬轩 The Brightest Darkness， 女歌手谷子乔不能放手，乐队组合 Mira One and All。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最初看不惯恃才傲物、不懂团结的燕破岳，但随着相处越耐以及各自在猎豹的成长，他都开始慢慢打开自己心扉，对燕破岳改观。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性格豪爽，正直开朗，不修篇幅但又不拘小节，处处碰壁依然坚持抱打不平，竟惹嚟杀身之祸。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上映经典喜剧《八彩林阿珍》，由吴宇森执导，萧芳芳、许冠英领衔主演，星期六晚10:00，港台电视31。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 为市民提供新闻、财经、文化、生活、音乐资讯等多元化节目。 继续系呢杯暖粒粒又醒神嘅音频文化早茶，韵味岭南。 准时守候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嘅直播间。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喺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咧都系风骚快活人嘅拥趸啦，我都系啊，我听咗好耐噶啦。啊，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咧，快活就系活得好快，系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00至1:00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30，风骚快活呀！ 好啦，时间无多，咁我哋要争取时间读多啲点唱，有好多人留言啦，亦都有人打咗电话嚟。首先咧，有啲朋友嘅点唱，呢位朋友咧，因为佢就嚟有个少少手术啦 ，Karin 咧，佢话咧下个礼拜一我要入院做血管图啊，要喺大髀大动脉插导管啊，希望一切顺利，希望俾啲正能量好，祝你 冇事 冇事冇事，顺利顺利，尽快好翻。 另外仲有一个 fans 嘅 message 吓，咁就系话咧，俾阿大佬嘅，佢就可唔可以帮我读出呢一个嘅点唱？佢话咧想点俾我亲爱嘅堂妹泳恩，因为明天咧就系佢嘅葬礼，希望佢可以咧去到呢个天堂啦，无苦无难无忧无虑，可以开心心咁样咧同爸爸喺天国共聚天伦嘅。佢话因为关系好好啊，所以大家嘅感情咧有转变，令到咧就系好妒忌气氛，因此咧就断绝关系。收到佢嘅死讯嘅话咧，唔敢相信啊，欠佢一句嘅对不起，同埋咧就系、是。可怕而不能当面同佢讲啦， 系呢个真系遗憾嚟嘅，因为听众系卡卡多啦吓，因为有时间帮你播你嘅歌曲，希望都各位另外已经活在另外地方嘅朋友可以听到呢一个信息啦，好唔好？ 你都要自我顺便吓， 冇错啦，冇错。另外呢位阿 Sam 咧，佢系想点样俾自己啊？如果希望马大叔，边个马大叔咧？边个马大叔咧？吓，马大叔争气啲，主持环节嘅时候咧，应该要镇住两个细佬啊，细路啊，听咗咁耐马大叔主持环节， 镇住两个细佬有咩环节？ 好多 要镇住两个， 好多时间咧都俾阿 Y 姐同埋阿继章拉开话题，希望佢自己争气 ，yes yes， 好唔好？ 你得嘅。 Okay。 点咗俾自己七月一号生日嘅。咁另外咧就系一阵间再读啦，太多啦。OK， 好， 好， 电话里边 打通我哋嘅1872388嘅朋友 ，Hello， 喂，系咪陈太啊？ 早晨啊， 你 好， 陈 太，嗯， 你好啊， 三位主持你哋好， 你好， 我哋系咪第一次倾电话啊？ 系啊， 啊，多谢你， 陈太好优雅把声。 多谢。 系咁啊，陈太，你今日有啲咩特别嘅信息同边个讲呢？ 今日咧就系个孙女咧就入院做嗰个眼科手术。 哦，几多岁啊，孙女？ 孙女就嚟11岁。 哦，就嚟11岁。嗯。咁啊，希望佢一切都顺利啦， 早日康复， 手术顺 利啦，平 安啦， 冇嘢噶。而家啲手，而家啲眼科手术好快脆噶咋。 系啦，不过有啲担心， 唔使担心， 始终都系只眼仔嘛，系咪？唔系嘅，好快同埋好好简单嘅啫，唔使担心。 真系唔使担心。 咁另外咧，除咗俾孙女，仲有冇乜嘢点唱？ 仲有咧，点俾寻日嗰啲dancer 受伤嗰啲 dancer 早日康复啦，因为即系实在系太意外。 冇错， 知道冇人， 多人都好唔开心， 真系太突然。仲有祝阿陈，仲有祝阿霞啦，霞咧就早日康复啦。 嗯， 我嘅朋友， 嗯，好的。 都所有嘅人都身体健康， 平 平 安 安， 讲得好好， 一切顺利， 好紧要呢样， 一切顺利，系啊， 好， 祝你哋三个永远都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快乐。 好的，应承你，一定开心， 多谢晒， 唔好咁担心啦， 系啦， 一定冇事噶， 吓，我个孙女叫孙慧晴。 孙慧晴， 晴晴， 咁佢而家系咪喺医院啊？ 佢而家喺医院啊， 嗯， 准备做手术， 冇事， 准备做手术。咁咧，佢最中意听嘅歌咧就系陪着你走。 哦， 陪着你， 陪着你走。 O K， 系啊， 好啊。咁但系我哋就会点唱另外一首歌曲俾佢听啦。 好啊， 希望佢唔好介意吓，一切都会顺利，手术顺利， 多谢 晒，早日康复，你唔好咁担心。 系啦，唔使担心。 系啊， 好啦。 Okay, 好，拜拜。 多谢陈太，拜拜。 来，为何还等待？趁大家也在，时间在流动，还过目前，往下秒开，就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挨完还识怎么笑？辛苦记。过活还是精彩，没有小悲哀，想不起到底多悲哀，共你纵是尘埃，到红海再行下去。 另外一朋友咧，林淑霞咧，佢话咧星期日31号咧，老公系 Jack 哥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希望好享受行山乐。亦都同日咧，祝埋 Albert Lau 生日快乐。 另外仲有啊 ，Ming Chan 啊，佢话咧就7月31号咧就系佢个女力 call 嘅生日，同埋咧都系啱啱大学毕业啦。 哇， 嚟紧嘅话你要进入人生嘅新阶段啦，希望主持人能够为佢播送上祝福，感激谢谢你们。 另外有一位叫 Wu Chao Ming 咧，佢话想点只歌俾马家姐听，搵只歌叫错有错着，希望阿 Joy 唔好唔记得打俾阿马家姐嘅。 佢冇俾电话我啊 ，OK， 我有帮你追嘅。 错有错着。 佢话唔好。 系 啦， 好， 就系咁 咯。电话里边有系咪 Candy 啊？ 系啊 ，Candy， 系啊 ，Hello， 喂 ，Candy， 你好啊， 你好， 你好啊， 你 开心啊， 系啊， 咁就好啦， 好多谢你啊，吓，因为我想今日点唱咧，就系我同我老公咧就结婚40周年啦， 40周年， 40年啊， 唔简单， 系啊，如果连埋相识，应该系40几年噶啦， 哇， 难得难得， 可唔可以分享下点解可以系啦，即系可以一齐走咁耐？ 冇啊。都是他引揚我咯，大家的緣分啦，都是 嗯，係開心 咗啦。以前即係啲環境生活不係咁好啦，所以好早出嚟做嘢，咁啊，哇！一見到個浮台，即刻搲住先啦。 你講緊你啊？你講緊自己 係 嘛？ 我就見到哇，咁好嘅浮台，快啲上岸啦！ 佢靚唔靚仔㗎？ 又俾你揾到個浮台，你好嘢喎！ 係啦，老公靚唔靚仔啊？ 靚唔靚仔啊？情人眼裏出西施啦！ 講得好， 好嘢，好嘢， 係啊，真係。 系啊， 其实大家系大家嘅浮台啦。可能对于佢嚟讲，你都系佢嘅浮台噶。 系咪？ 系啊，即系佢对我好容忍啊，忍耐咯。我有病咁，佢就照顾我咯，咁样。 啊哈， 非常好 啊，真系噶， 你真 系 好有福分。 系啊。即系当我辛苦嗰阵时候，佢就话：，诶、哎，你唔使痛啦，俾我痛晒啦，咁样。 哇！ 佢叫咩名啊，老公？ 我老公啊，英文名叫 Jackie，Jackie 哥犀利 ，Jackie 哥吓，甜到流油。 系啊，好开心啊！咁系咯，咁大家相处咗都40几年啦，由相识到而家咁样啦。 好难，好难得啊！ 系啊，有啲感动啊！而家 今晚去边度庆祝啊？ 都冇啊，大家都平平淡淡啦，希望以后大家身体健康，一直行到老啦，咁样啦。 冇啦，庆祝啦！ 我觉得 点都系 啊，食个饭 喺屋企或者斩啲叉烧， 整个沙 沙 梨 笃，沙梨笃， 切个沙梨笃， 你去买个沙梨笃翻嚟食啦， 买六罐啤酒咁样，几开心啊！ 海南鸡饭啦， 都得， 都得，总之要 开心， 要庆祝， 系啦， 冇错，因为咁样 海南鸡饭啦， 跟住 咁啊，其实系啊，咁我其实我可想阻你少时间，想点唱下其他朋友啦， 请讲， 哈哈。咁祝我仔仔啦，新工愉快啦，因为转咗份新工。 嗯，好顺利。 系啦，咁咧同埋我细佬咧，阿炳 Sir 咧就听日生日。 嗯。 咁咧就生日快乐啦，同埋退休嘅生活愉快啦，因为之前佢都系做消防员嘅。 哦 ，OK。 咁就而家已经退咗休啦。 嗯。 同埋仲有乌龟速递公司啦。 咩公司嚟噶？ 系咯 ，Turtle Delivery 啊 ，Turtle Delivery 噶啦，都未到我屋企啊，真系啊！ 你真系 唔快跑啊！间乌龟速递即系 喂，咁你投诉先得噶，你唔好净系你得个讲字，你要投诉佢啊嘛，你知唔知啊？ 系啦， 佢啲 CEO 喺度， 佢啲唔冧唔松化噶啲人， 佢话老板唔喺度啊，成日都话唔知去咗边度啊，个老板即系乌龟嚟， 关我咩事啫？ 你系乌龟速递 CEO 咗啦， 系啊。 龟叔唔 冧唔松 化，系啊，同埋点埋俾客家婆啦，系啊，同埋大佬张啦，祝个个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咁样， 继续听，继续听， 有心。 最后一句，希望我同我老公白头到老啦， 一定会，一定会。你记住食海南鸡饭，你应承我噶， 买到六罐啤酒， 海南鸡饭，今晚食海南鸡饭， 影张相。影张相，证实你真系有做到，好唔好？ 系啊，摆我哋 Facebook。 希望每天爱佢多一些啊！ 好嘢， 多谢啦。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 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 即系边啲朋友咧，一路听开我哋节目咧，听佢讲嘢就知噶啦。无端端讲啲嘢咧，系可能好耐之前我哋喺节目讲过嘅，咁我哋知道啦吓。 冇错，老主顾 朋友就系杨先生。 Hello，Hello， 杨生，杨生， 好开心啊！今日咧可以打通呢个节目，咁因为我好想同你两样倾几句，因为呢个系我长期以来嘅心愿嚟嘅。 系，请讲， 请讲。 今日打电话嚟系想点你嗰个小妹妹日记俾我妈妈听。 系。 我妈妈今年85岁噶啦。 嗯。 咁我妈妈咧，成日喺嘴里边提咧，都系提你，例如呢一个艺人。 点解嘅？ 咁就就好开心。今日首先我以为你哋打唔到俾我，跟住啱啱喺你哋尾段你打俾我，咁我好真系好开心。 嗯。 咁咪好咯，开心最好。 妈咪几多岁啊？妈咪系85岁啦，已经。 85。 哦，就有呢、這个老退化系嘛？ 老退化系啦。 哦，咁我中意睇星爷嘅戏嘅。 佢应该认得你嗰阵时就系睇《逃学威龙二》。 哦。 咁佢问我黄一山隔篱嗰个女仔系边个？我话李丽蕊系啦。 哎呀，多谢多谢。 系啊。咁佢用潮州话成日讲李丽蕊。李丽蕊咁，我话呢个李丽蕊咁 咯，佢成日但系佢系潮州人系嘛？ 系有潮州人嚟啦。咁同埋同李丽蕊都有缘嘅。 嗯， 因为我师兄系你中学里边嗰个 Happy Friend， 咁佢就系早你5年嘅。我想问你，预波你系咪同一间中学读噶？ 哦，系啊。 系啦，系啦。 哦， 我师兄系姓范嘅，个样就好似啲鬼仔咁样嘅 Happy Friend 嚟嘅。咁你哋嗰间中学咧就？是大埔是新界區裏面釘溫中學嚟嘅，咁、我喺警察嗰啲上司咧，好多都係黃兆之出嚟嘅。 系 啦， 明白。 所以今日就专登打个电话嚟嘅话，就可以就将 你好喎、 缘分，因为我头先因为你嗰个小妹妹日记咧，我听第一次咧，我已经系已经背得熟，因为我本身喺另外一间中学华 X 书院咧，咁、你嗰间我本身我记忆力好好啊，我听你嗰首小妹妹日记咧，我一听咧。我之後就成世都可以唱 下， 可唔可以我唱幾句得唔得？ 好啊，你可以啊，嚟啊，嚟啊！ 班房裏偷望他，遙遙望他，真想把他眼鏡也打破。無名怒火，長期令我做答題亦錯。怎知他隨手出班房見破，卻望向他。他竟斗膽來共我說話。并问何时才能共我喝茶？垂头弄发，含糊地答，已是时候啦！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好照顾妈咪， 好 系啊，一定系 乖，系啦，好好照顾妈咪吓。咁啊，所以咧就多谢晒你今日嘅电话， 多谢晒，多谢晒， 多谢晒，非常有心。 好啦 ，thank you， 一切顺利， 好好保重，身体健康， 拜拜， 拜拜。 好啦，另外 Amy 系咪喺现在而家打紧俾 Amy？ 系啦，我哋会打紧俾 Amy 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嘅朋友咧，都会有啲嘅留言啦。 好， 咁 睇下 Amy 先吓 ，Amy 姐 ，Amy，Hello，Hello， 喂，好欢迎你哋啊！ 哎呀，你点啊？你 记得，因为你打电话嚟报平安。 系啊， 你嗰时喺检疫酒店打我哋啊嘛，系咪啊？ 系啊，嗰日喺檢疫酒店，跟住而家出咗嚟幾日咯， 非常好啊！你有留言啊， 好熱啊！ 檢疫酒店係咁噶啦，係嘛？ 但你知係香港而家好熱定係點啊？你知 香港好熱，因為我之前去澳洲，去咗個幾月， 凍嘅嗰度， 跟住落機都係檢疫嗰啲手續咧，都係冷氣冷氣冷氣，跟住去到巴士去到檢疫酒店，跟住即刻 check in 就即刻又上房。 所以而家你離開檢疫酒店，突然間覺得入咗個撒拉熱窩咁樣係嘛？ 係啊，好熱啊！ 香港熱窩嚟㗎， 係啊， 跟住又應承咗老公翻嚟。 咧煲翻汤水俾佢嘛，所以日日屋企都有煲汤又煲凉茶，俾佢饮咧。好似啊， 系啊， 系啊，你听我哋嘅熟女关注就教你煲汤，跟住我哋中医嗰教你煲凉茶，系咪？ 有啊，有听有听， 完全听完之后咧，你照搞嘅话，咁跟住咧系啊，你老公就锡晒你。 Amy 啊，争取时间，我哋有啲咩点唱嘅人你想讲嘅信息想讲，你讲啊。 点唱俾我屋企人听啦，爹哋妈咪啦，我家姐啦，祝佢早日康复啦，身体健康啦，我表姐啦，同埋我啲亲朋好友啦，澳洲帮手照顾我家姐啲亲友啦，同埋点俾我老公啊，佢真系好辛苦，我见佢日日翻到嚟夜晒咁样去做地盘。 哦，梗系啦， 饮水啊， 系啊，跟住系咯，好多谢佢啦，放题式嘅家用俾我啦。 哇，放题式正啊！ 跟住我自己咧都好唔好意思，嗰阵时嘅咁辛苦。 咁你搣翻几百蚊俾佢啦， 仲要打斧头，Amy 有冇打斧头啊？ 梅小姐。 有， 真系有打斧头。 诶，唔系呢啲有对好，即系意思买。嗰啲煲嗰啲嘢都足料噶，唔系偷鸡噶， 非常好啊！ 好，一切愉快， 煲啲嚟请你哋饮， 多谢你啊， 正啊， 好过度 ，thank you， 多谢 Amy。 另外一啲信息咧，帮佢读翻嘅，有李太咧，李太咧话呢个咧将到过自己嘅新历同埋旧历生日，呢个咧送俾自己，相送者归俾自己啦。咁但系时间上咧就播唔切噶啦吓。 咁就讲声 Happy Birthday 啦。另外仲有嘅就系代表住我哋嘅节目嘅话，亦都要祝阿大佬同埋大嫂。咁咧就话喺呢个7月31号嘅话咧，23年啊，大家就系结婚已经成 为首度噶 吓。Happy Anniversary！ 多谢。最后都系认真咁讲一次，希望两位舞蹈员吓呢个 Mirror 演唱会嘅快啲好翻，脱离危险， 诚心祝福， 冇错， 大家一齐集气。 星期一10点，风骚跑人，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Bye bye